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根据预测，2020年北京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将超过1000万吨，生活垃圾处理牵动人心，也成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环节。垃圾强制分类也被写进北京市第12次党代会工作报告，其中提到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提高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水平。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首都文明办向全体市民发出了空调调高一度利人利己的倡议书。倡议书发出之后，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不少市民自觉调高了家里的空调温度，酒店商场也纷纷响应。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陆续推出十大赏荷纳凉圣地，包括颐和园、玉渊潭等，供市民赏花消暑。另外，北京野生动物园也开启了夜游模式，小朋友们跟着家长和工作人员将可以体验一把动物们的夜生活。从医改百天的数据来看，倡导分级诊疗的成效正在显现，门急诊的就诊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三级医疗门急诊量下降了12.7%，二级医院诊疗量下降了4.9%，一级医院及社区的门急诊量上升10%。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情留于全都平常，爱你 李翊君的很多歌曲都曾经成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进入内地之后，李翊君也凭借着这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一度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被誉为真正的情歌传唱天后。七情六欲、诺言都是他相当经典的作品，老歌很感性，唱到心里去，喜怒哀乐也会跟着歌的情绪走。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姜育恒、李翊君《爱我你怕了吗》。 热泪已倒流。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摇动，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日头从坡上走过，照着我摇动，晒着我的胳膊，还有我的牛跟着我。 九九那个月亮变了，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中国生活越来越高的科技含量，让外国友人津津乐道。在一项由“一带一路”沿线20国青年参与的评选中，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被称作中国新四大发明。曾以古代四大发明推动世界进步的中国，正再次以科技创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发展理念。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根据北京市合长制工作方案，到2017年底，市区乡镇街道村四级合长体系全面建立。到2020年底，北京市重要水库、河流、湖泊等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77%以上。北京动漫游戏产业这两年增长强劲，去年北京动漫游戏产值达521亿元，占全国1/3，出口额达60.2亿元，居全国首位。本届展会前3天成交额达1.1亿元，首次推出的动漫 IP 版权拍卖成交额2790万元。近日发布的2017年中国大陆最宜创业城市排行榜50强，榜单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武汉、天津、苏州、成都和南京位列前10名，成为2017中国大陆最宜创业城市。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今

缺口，齐秦唱歌自带一种弱弱的又很男人的情绪，一些不羁和浪荡，一些飘忽和感伤，让人心疼无奈又想要去保护。在出了翻唱专辑《美丽境界》之后，今年快要60的齐秦又将发新专辑了。这个乐坛多年不遇的好嗓音理应带来更多的好作品，搜寻他以前专辑当中的遗珠，这一首《缺口》算是我其中最喜欢的一首了。969度是夜归人，你在何处漂流，听到熊天平与齐秦共同演唱《渔人码头》。 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969唱片日历， 中国歌坛近几年一直在发生一些质的变化，并非像某些乐评所说选秀搞垮了乐坛，恰好相反，全民选秀的兴起为内地乐坛注入了新生血液，并且引发了一场新的革命。王楚轩也是从这场乐坛盛世当中走出来的一枚新人，短短几年，楚轩就收获了大批粉丝的喜爱。今年他更是以一首歌曲感谢在歌唱道路上帮助和陪伴自己的朋友们。 最近发了一首新歌，个人单曲叫做《一直唱》。 一直唱不想停止，这就是我表达的方式，在这喧嚣的世界 歌坛的竞争日益激烈，每一个仍然身处其中还在坚持的音乐人都是有着自己的执念。离不开音乐是王楚轩坚持音乐梦想的理由。 投身音乐行业的话，感觉好像是自己对音乐有需求，是说有一个原创歌手他写了一首歌，大概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我放弃了音乐，而是音乐没有放弃我。我当时那个共鸣还挺深刻的，因为就很多时候其实在很难坚持，那没有人听，没有人给你肯定的时候，是有无数次想要过放弃。那其实旋律、音符、乐器、人声充斥着我周遭了，其实是离不开它的。 具有实力的歌手一定不局限在一张唱片当中，各种现场演唱以及网络直播当中都能看到王楚轩的身影。他谦虚地认为这些都是让自己成长的丰富经历。 因为其实歌手的话，他生存的意义不光是生存在录音室，或者说是只是唱给自己听，只是自己沉浸在其中，就一定是要讲究分享的，可以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共鸣。那其实现场的演出就是很好的一个佐证吧，能够证明你在这一段时间的积累，你在录音棚的修炼呀，你在自我的一些提高上面还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去靠这些大型的演出那去印证。当然其实离开大型的很大型的这种数千人接近万人的演出也有一段时间了，那其实这几年一直也是在积累，在不断的反思自己在录音室的表现，那和现场的表现。那经过这一大段时间的算是沉溺之后，觉得回归到那个舞台，还是觉得那个舞台是很爽的。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特别要求了楚轩进行清唱，颇有唱功的他在经历多次的大型舞台的现场演唱历练，看起来对于清唱也是应付自如的。 当局者迷，不能自已，若是清醒，怎被执念蒙了眼睛？不惊醒，深陷在这情节里。 当局者迷，抒情摇滚的曲风也是楚轩很喜爱的风格，独特极具穿透力的声音道尽了现实的苦涩与无奈。 当局者迷这首歌其实更适合让大家在喧嚣之后静下来思考自己会不会会有些迷惑，或者在生活当中节奏很快很喧嚣的时候会迷失掉自己，那只有很安静静下心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一盏小灯，那去听这首歌会给人一种反思跟深刻的反省吧，可能会是这样的。 那一句这初段 今天969，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都市中踱步太久，你是否对周围感到迷惑？一起来听到王楚轩的歌曲《当局者迷》。 走入了陷阱，当局者迷，不能自已。若是清醒，曾被执念。

难分，意义怎能够不幸，分分秒秒难舍难分，追逐尘埃的结局也只是 城市这么多毛病，为什么还是喜欢他？有人说喜欢他凌晨五点就已经很忙碌，有人说朋友间的冷漠是恰到好处，有人说是他带来的自由和安全感，还有人说是少数派不会被鄙视，或者是人与人之间更加分明的能力差距。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留在大城市无关好坏，只是一种选择。你接受了都市生活的代价，也在挣扎中看见了它属于你的迷人的地方。

身后低着头也没有什么好说。如果你的难过你的沉默不为我，和你一起听的歌怎么都变那么苦闷，最爱的人就在身边怎么我都不快乐，原来甜蜜会更好，幸福会陷入沼泽，才让天的颜色心的温热都变了。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你听不见我的心在喧哗，明明我知道却装作没想法，是善体人意还是傻瓜。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你看不见我的笑多受伤，世界有多大只剩下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共同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只要你想做件事情，你把自己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